以外务相李永火为团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结束第71届联合国大会日程，9月29号回国。